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咁啊，头先都讲到咧，就要交代翻啲咁多历史。咁历史咧，其实可能呢都讲过，不过所谓温故之身啦 ，Jeffy 系嘛？咁啊，嗱，你记唔记得最先咧喺一个权威科学杂志发表一篇科学论文啊？即系我哋叫做系 internationally peer reviewed 嘅 academic paper 啦，啊，咁嗰个就叫 James Hansen 啦。咁啊，呢个 James Hansen 咧，嗰篇 paper 有冇印象？大概系几时啊？ 冇。 5161718191010， 都冇啦， 系1981， 嗯， 1981记住啦吓，就 James Hansen 当时佢都系一个相对比较后生啦，而家36年前啦，系嘛，咁嘅科学家就喺 NASA 嘅美国太空总署嘅，咁佢发表咗啲咩论文之后咧，就引起即系学术界关注啦，即系科学家就话系呢个问题以前咧就即系个个都有提过下，但系都系比较空泛嘅。即係冇咗實質嘅數據嘅支持，但係而家係 James Hansen 咧就做咗功課啦，佢攞曬最新嘅數據咧嚇，即係嚟去引證咧，發覺原來真係發生緊，即係我哋人類大量燃燒煤、石油、天然氣呢啲咁嘅化石燃料嚟去獲得能量，但係同時間釋放嘅大量嘅二氧化碳咧，係因為呢個温室效應咧，就令到地球慢慢變暖。咁其實咧就喺1988年左右啦，咁大概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嘅，7年左右啦。大概1988年咧，就呢個 James Hansen 咧，因為好多科學家又開始做即係類似嘅研究咧，都係印證咗佢呢個即係發現啦，嗬。咁於是啲人就重視咧，就邀請咗 James Hansen 就上去美國嘅參議院啊，一個能源啊同埋呢個咩自然資源嘅一個委員會度有一個聽證會。作證一個 testimony 嗰度嚇，一個 committee 即係 senate 嘅一個 committee， 咁啊作證咧，咁佢就更加係向住成班呢啲咁嘅眾議員啊，嗰啲 senators 啦，美國嗰啲啦嚇，即係最 high power 就講解，咁好多咧，即係當然都係即係都幾震驚啊！即係話哇，原來我哋已經係去到咁嘅地步，咁但係當然呢個後嚟大家知啦，亦都分兩大陣營嘅嚇，一般嚟講，一般啦，當然有例外啦，民主黨嘅咧 ，democrat 咧就對呢樣嘢咧係。覺得是真的、即是我們要做了，但是共和黨呢很多都是抗拒的、為什麼呢？因為共和黨裡面呢是很多都是大商家大企業，而很多甚至就是石油商，石油商呢因為他自身的既得利益的關係呢，他就不願意相信這件事、我們一後話其實特朗普的退出跟這個當然是有關係啦，是好了，但是講回1988年呢，聯合國亦都即係發覺呢個問題真係嚴峻，我哋要做嘅嘢，於是就成立咗嗰個著名嘅跨政府氣候專家組啦，就叫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簡稱 IPCC。咁而家大家都應該識 IPCC 嘅啦，如果你聽咗我咁耐節目都唔識 IPCC 咧，真係唉，真係唔掂啦。咁呢個 IPCC 就係1988年成立嘅，但係去到1990年咧，佢就發表咗第一份報告書。就叫做第一號嘅評估報告，咁啊簡稱叫 AR1 Assessment Report Number One。咁啊自此咧，其實90年發表啦，92年發表一個補充報告啦，咁然之後咧，就96年咧就發表二號報告書，01年咧就第三號報告書，07年咧就第四號報告書，而咧係1213年嗰陣時咧，佢一路攤開嚟發表咧，就第五號報告書啦，咁、而要講翻咧，喺聯合國咧，其實喺佢88年成立 IPCC 啦，即係差唔多即係同一年啦，同阿 James Hansen 作證嗰年啦嚇，聽證會。咁但係跟住92年咧，其實聯合國就成立咗一個叫做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咁啊全名都幾麻煩嘅，叫 UNFCCC。CCC 點解咧？佢就係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啊 Convention。on climate change， 咁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化啦，咁、framework convention 就係佢中文譯做框架公約咁樣，咁所以咧，但係有啲人咧就懶啊，佢話三個 C 好難讀，所以你咧好多時喺好多啲人討論傾嘅時期咧就唔會讀三個 C 嘅，所以就叫做 UNFCC 啊 ，UNFCC 其實應該有三個 C 嘅，咁但係咧呢個框架公約成立最重要一樣作用就係咩咧？就係、要求所有嘅締約國。咁呢個締約國咧，其實都包括咗差唔多絕大部分嘅會員㗎啦。聯合國每年都要報數，就係報二氧化碳排放量。 咁當然你話 燒咗，其實佢唔係咩約束嚟嘅，但係即係都有少少嘅。即係你既然係 你唔想報嘅，你唔好簽咯。但你簽得嘅就係每年到年底嗰陣時咧，唔該你報你過去嗰一年咧，你排放咗幾多二氧化碳。咁基本上咧，佢都係計翻你燒咗幾多煤，燒咗幾多石油，燒咗幾多，即係你入口咗幾多，咁你入口咗嘅燒咗，咁佢就自然會計得翻出嚟噶啦，即係天然氣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個好重要啦。因為呢個係最根本嘅數據啊嘛，咁加埋咪當然等於全球嘅總排放量咯。如果唔係我哋成日話，哇，即係全球總排放量幾多幾多，點鬼知啫？係嘛？咁其實當然就係呢個 UNFCCC 啊，每年咧就收曬啲資料就係計數出嚟㗎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頭先講1996年咧就是、第二號報告書啦，已經發覺係真係唔掂。所以97年。我哋嘅回歸嗰年咧，今年20週年啦，係嘛？咁啊，九七就個個都關心係七一回歸嘅啫。但係其實對於整個人類嘅生死存亡啊嚟講咧，就係、是、12月喺京都，啊就係、是、嗰個嘅氣候會議。咁最後出咗個京都議定書，大家都聽過啦。有時叫協議書啦，但係嗰陣時佢用 protocol 呢個字嘛 ，protocol 好難譯嘅呢個字係嘛？咁但係佢又即係唔想同一般 agreement 啊咁樣混淆，所以佢就。係認咗叫議定書咁，但係有時都未必跟而家。但我慣咗叫京都議定書。咁咧就97年就簽咗啦。咁上次就係 Jeffrey 頭先講嗰個啦，佢都仲記得我講故仔。講故仔咧就當時克林頓就係美國總統，咁佢就派咗副總統戈爾。咁戈爾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好環保嘅人啊，即係佢實際上做副總統嗰時，佢都出過書係講環保嘅。佢嗰本 Earth in the Balance 係96年出嘅。啊！即係佢做緊副總統嗰陣時出嘅。咁咧，但係咧，好可惜，其實共和黨人一早咧就睇到咧，即係知道有呢個會議，而呢個會議咧就係一個國際性嘅會議咧，就要佢哋咧可能係作出一個呢、這個減低二氧化碳排放嘅行動。咁佢覺得呢樣嘢就梗係損害我嘅利益啦，即係叫我哋燒少啲煤，燒少啲石油唔得。咁所以你一早做咗小動作啊，都唔係少噶啦，都係大動作。佢直情喺美國嘅國會咧，七月嗰陣時咧。97年7月即係我哋回歸嗰個月呢咁佢就喺美國動議一個議案啊呢、這個議案呢有兩個人名嘅幫我唔記得咗啦咁樣呢就係話美國係唔會去簽任何有機會損害我哋國家利益嘅國際性嘅協議嘅咁樣。咁你知啦美國一向就係呢啲惡嘢啊即係你話唔好話叫惡嘢唔算起碼佢係大阿哥嘅心態佢話我係大阿哥。所以我點會簽一啲條款係會有損害我利益嘅咧？嚇，國際性我認為邊樣啱我就會去做，我唔啱就唔做。你唔使話俾我聽噶啦，咁解係即係呢個就係佢心態嘛。咁但係咧，佢七月通過咗咧，所以克林頓咧12月尾嗰陣時啦即係阿 El Gore 喺日本翻嚟咧即係下半月交俾佢咧，其實佢明知係冇可能通過國會，因為國會其實嗰陣時都係共和黨控制多。咁所以你佢啊醒目仔嚟㗎，你知克林頓咁佢就。諗住你遞交去咧，根本都係碰到一鼻子灰啊，灰頭土臉啊，咁啊好冇癮嘅，咁啊通唔過，橫掂都通唔過啦。於是佢直情就唔遞，就擺咗櫃桶底。咁如是者一擺咧，就呢個布殊仔上台啦。布殊仔就01年1月上噶嘛，所以佢01年嘅911咪出咗呢個咁樣啊嚇，即係恐襲啊勁啦嚇，即係世貿兩座冧咗咁樣啦嚇。咁所以呢個完全就係布殊仔啊。其實如果 El Gore 上咧，大家知道古仔啦，好多人都話其實 El Gore 應該贏嘅。即係如果計總票數咧 ，El Gore 係贏嘅。因為 El Gore 嗰時係副總統，咁佢又想話做即坐正做總統，但係就出咗個布殊仔。咁但係布殊仔當然仲威啦嗰、那個背景，因為佢老豆係曾經係總統啊嘛，嚇、啊，即係老布殊啊嘛。咁但係兩個一困埋咧，如果後嚟啲人即係計數咧，啲歷史學家都係咁講啊。其實你跟勁每一個人嗰啲一人一票計咧，其實 El Gore 係贏，但係又係等於今次希拉里輸俾。呢、這個咁死人特朗普一樣，就係嗰啲叫選舉人票啦。即係美國呢個制度好有趣， 好可惜啦， 好可惜。咁所以 El Gore 就做唔到總統，就布殊仔做。但布殊仔做咧就衰啦。佢03年咧三月咧就發動呢個咁侵略戰爭咧，就大舉入侵伊拉克。啊，咁呢個就已經係一個戰爭罪行嚟㗎啦嚇。話就話乜嘢？伊拉克窩藏。拉登啊嚇，個塔利班啊，同埋大殺率領武器冇錯啦，咁啊，其實全部都假嘅，乜都揾唔到嘅。但係打到人個國家咧，就係稀巴爛啦，散曬，就係生靈塗炭，就死傷無數，係嘛？即係好多歷史文物啊、嘢博物館啊，都俾佢炸到爛曬。好啦，咁樣咧，呢、這個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大嘅罪行啦。但係另一個罪行咧，就係、是、其實佢當年嘅一月啊，佢就已經公開宣稱咧，同特朗普一模一樣。但係當時因為啲人咧就冇咁關注呢個議題。所以而家就個個淨係就即係曉得鬧特朗普， 咁我唔係話佢唔值得鬧，佢抵鬧有餘啦，特朗普。但係當年嘅人就唔識鬧布殊。其實咧，布殊佢呢個所謂退出京都協議啊，或者呢個議定書咧，個影響咧喺當時嚟講係重大嘅，因為京都議定書咧係真係一份具有約束性減排目標嘅國際協議。而家呢個巴黎協定呢 是 啊，雖然你睇下我後面嗰個潘基文啊咁樣開心到咁，其實係呃人嘅，佢係冇一個約束性嘅減排目標嘅。 嗯 啊，一陣間我會詳細講少少。咁但係京都議定書係有㗎嘛，所以呢即係美國呢其實係應該根據嗰個目標減排㗎嘛。不過亦都咁講，其實克林頓當時都冇提交呢，原來其實到頭來係等於冇簽嘅。我都話我係嗰陣時即係而家個好早啦，我先至睇好多文獻，我先學一個英文字。啊！我都話學幾十年英文，以為差唔多都識曬㗎啦咁啊！但竟然有個字當然唔識嘅就係 ratify， 嗯， 就係 rectify， 嗯， 啊，原來呢個 rectification 咧 ，rectify 咧就係你要翻翻去自己國家嘅最高權力，即係個決策機構咧，再做一次核實，係，咁你先至算係真正簽咗嗰個國際協議嘅。咁，而美國根本由頭到尾都冇 rectify 過，啊，呢個第一點啦。所以佢根本未正式簽啊。咁，但係即使係咁，咁啊。布殊仔咧都仲要踩多腳，即係已經掟咗落地㗎啦嗰份嘢。 嗯， 但係布殊仔仲要踩多腳，喺即係03年嘅時期咧，佢就公開宣稱咧就話我哋美國唔會遵從呢個京都協議嘅，係冇效嘅咁樣樣嚇。好啦，咁但係咧 ，L 哥咧總統做唔成啦，即係副總統梗係已經冇做啦，係嘛？即係克林頓落咗嚟啦，想做總統做唔成，咁於是就唯有就全力去搞環保咯。卒之咧，佢就已經即係好多年咧，就周圍周遊列國就有個 PowerPoint 噶嘛。後嚟啲老友記就話：喂，你咁樣講，每次最多咪1000多人，不如我同你拍咗到一個電影去啦，一個紀錄片啦，咁咪全世界都睇到咯。咁咁開頭都唔信嘅，佢話一個 PowerPoint 你同我拍一個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邊有人睇？咁但係後嚟咧就抵受唔住呢啲老友咧，就係即係極力嚟去鼓勵佢、慫恿佢咧，就拍出嚟。咁啊就係最著名嘅 An Inconvenient Truth 嚇，咁就係咧。台灣呢就譯做不願面對的真相，咁我覺得譯得真係唔錯嘅。香港就極差啦，記唔記得？ 我仲記得咗個譯名啦，香港 絕望真相啊，絕望真相。咁你都絕望，仲使乜睇啫？仲使乜傾啫？所以香港當時呢，我唔知邊個譯嘅，嗰個真係要攞出嚟打攞劈。咁樣嚟講，我最新發展，其實呢套電影呢有續集，啱啱拍咗。有哥 哦， 系有哥，而家都成過70嘅，你一定即系，但系70几岁仲好活躍。但系佢拍咗套續集，即系11年啊，11年先有續集。咁咧就將會喺今年嘅9月。 哦， 其實佢喺7月喺美國已經首映啦，但系喺香港咧會喺戲院映。 嗯， 就係9月中。 咁一定要睇啊！ 9月中係就係叫做，但系我就猛咁慫恿啦。其實我而家同嗰間發行公司啊，電影發行公司傾緊嘅。我前幾日先要去佢哋個公司開會啊。咁話我要慫恿佢哋咧，唔該你唔好用絕望真相呢個名啦。 嗯， 係嘛？咁絕望真相還有點希望咁啦，除非係嘛？ 係 即係好荒謬呢個名。 嗯， 好啦，咁但係而家講翻06年啊嚇，11年前。咁啊，11年前咧，卒之拍咗出嚟。哦，呢套戲咧就引起好大。嘅注視啦，即係全世界都話：哇！又真係原來好多人未睇嗰套戲咧，就唔知道個問題原來係咁嚴重嘅。睇完套戲先發覺，哇！不得了啦咁。咁亦都引起呢、這個我哋呢個美國嘅 Academy 即係呢個 of Arts 咧，佢就係嗰個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嗰啲評審，卒之睇中咗。佢話呢套電影係有意思，亦都有水準，所以咧佢就攞咗2007年嘅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咁已經叫做威啦。誒，仲未算呢個小兒科。2007年咧，瑞典嗰班嘅另外一班評審係咩評審啊？考下你啊！ 瑞典評審啊， 係啦。 咁又真係考起我啦，係。 諾貝爾啊嘛。 哦， 係咪啊？係啊，諾貝爾係瑞典人嚟噶嘛？ 係 啊， 嚇，咁樣諾貝爾 就係L 哥咪攞多諾貝爾和平獎咯，2007年又唔記得咗啦，係嘛？其實我講過曬嘅，我講過100几廿次啦。老實講，呢個古仔咧，我講過真係唔即係最少超過100次啦。如果大家未聽過咧，真係非常之遺憾啊！即係我喺即係大學啊、中學啊、小學啊、科學館、太空館啊、青年商會啊、乜乜物啊，我真係講到口水都乾曬㗎啦！呢個古仔咁於是咧，佢2007年咧，哇，係雙喜臨門啊嘛 ，L 哥啊！既攞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又攞埋諾貝爾和平獎， 咁、啊、但同佢分享嘅呢，其實佢唔係一個人攞曬㗎，就係、是、IPCC 啦。因為嗰時啱啱呢就發布咗第四號報告書，所以 IPCC 呢，其實 IPCC 好多人㗎，但佢就係同一個團體就同佢分享咗和平獎。好，咁、我哋休息一陣返嚟繼續。